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84集，猜忌二。宫中，皇帝的书房内，案头的奏折已经落成高高的一叠。文惠帝坐在桌前，面前的折子摊开，却是看也不看一眼。他已经是天命之年，也即将步入花甲，虽然人是精神矍铄，两鬓却生出星点斑白。世上之事，大抵不过是一个轮回，也有过少年意气挥斥方遒的时候。即便如今壮心不已，可众人瞧着他的目光却仍旧像是在看一头在渐渐老去的虎，总会有新的虎来继承他的位置。此刻，文惠帝面色发沉，他年纪渐长之后越发的瘦削，皮肤却因为松弛仿佛贴在骨头上，显出一种诡异的老态。他嘶哑着嗓子开口，依稀能够听出其中的滔天怒意。 老十一真的杀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刺客？ 面前立着的两名黑衣人说道。 禀陛下，是的，抓到的人已用刑拷打，另外秦王府抓到的亲王殿下亲信也亲口承认，亲王前些日子处死了个蒙面侍卫。 文惠帝闭了闭眼，猛地一扬手，桌子上的镇纸飞了出去，在地上噼里啪啦地碎成了好几半。片刻后，他才冷笑一声。 老十一呀，朕还是小看了他。 宫中耳目众多，嫔妃、臣子甚至是皇后，这些耳目固然是为了在宫中生存，谁得到的消息多，谁就占了胜利的先机，皇帝也不例外。只有到处都是他的眼睛，这龙椅坐起来才会更安稳些。起初从眼信嘴中意外得知豫亲王斩杀了一名与当日一模一样的刺客后，文惠帝心中还是不信的。皇家感情多凉薄，他这个皇位也是踩着众位兄弟的尸体才坐上去的。留下当时排行十一的豫亲王，是因为文惠帝始终记得那个凶险的夜晚，豫亲王以身挡险，鲜血淋漓地救了他一命。文惠帝时常在想，这么多年他对豫亲王好，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条腿的恩情，更是从侧面代表了文惠帝还有感情。坐上帝王这个位置，所有人对待他的感情都不再纯粹，就算是他的儿子们都是心怀算计。而豫亲王却能提醒文惠帝，这世上还有一个人可以不顾安危地为他挡箭，他还有一个至亲手足。然而如今这却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似乎当初那一幕都是这个至亲手足安排的一场戏，甚至于文惠帝怀疑豫亲王废掉的一条腿也是假的。豫亲王究竟想干什么？谋朝篡位？史书中记载了那么多韬光养晦一朝反水的造反大业，文惠帝只有被欺骗的愤怒和侮辱。被信任的人背叛，信任会收回，不仅如此，还会变本加厉的怀疑。皇室中人自来多疑，从前不怀疑豫亲王是因为他的赤诚，如今赤诚变成虚假，皇家人怀疑的种子立刻长成了参天大树，谁也撼动不了。 派人守着豫亲王府，朕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 高公公低着头，眼观鼻，鼻观心，沉默地看着脚尖，好像根本未曾听见帝王的怒气，只是心中却是微微地叹息一声。多事之秋，多事之秋啊。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平静的定京城中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随着年关的逼近，人们都忙着置办年货，便是贫苦人家也似乎融满了淡淡的喜意。 然而，再如何欢喜的日子，都会有人并不欢喜的。宫中，黎王正与襄王在花园中走着。黎王一派中，襄王和成王势力薄弱，对黎王俯首称臣，态度也是恭敬的很。比起太子的稳重，周王、靖王兄弟的锋芒，黎王则走的是中庸之道。他才学不是最出众的，母妃也并非最得宠的，却是上上下下打点的极为圆滑。无论是朝臣还是兄弟，倒也愿意卖他一个面子，私下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笑面虎。 刘哥，这段日子听闻父皇对王叔很是冷淡。 襄王开口道。 你也听到了。 黎王笑笑，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生出细小的皱纹，看起来性格非常随和。他的态度也很随和。他与襄王攀谈道。 父皇自来看重王叔，这几次王叔有事相求，进宫几次，父皇竟然以事务繁忙推辞。明眼人都看得出父皇是故意晾着王叔的。 文惠帝对豫亲王可谓做的是仁至义尽。当初文惠帝有个宠妃得罪了豫亲王，那宠妃娘家还是颇有势力，文惠帝二话不说就将宠妃打入了冷宫，还当众警告众人。 十一乃朕的手足，对他不敬就是对朕不敬。 正因为文惠帝对豫亲王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一次态度的倏然转变才会被所有人察觉。 可这是为何？ 襄王疑惑道。 王叔做了什么事惹怒了父皇不成？可这么多年，王叔就算做得再出格，父皇也不曾怪罪于他，这些日子也没听过王叔出什么事啊。 你知不知道王叔进宫所求父皇是何事？ 襄王摇了摇头。 七弟啊。 黎王拍了拍他的肩，仿佛兄长在告诫自己不懂事的弟弟。 这宫中凡事还是要多留一些心眼，你这般老实，六哥我也不是事事都能够替你操心。 襄王赧然地笑了笑。 我跟着六哥，六哥比我聪明，六哥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听闻王叔进宫所求的是沈家之事。 沈家？ 襄王恍然大悟。 莫非王叔是因为沈家之事惹怒了父皇？ 他想了想问道。 可是王叔娶的是沈家二房嫡女，父皇倒不至于因为沈家二房生气吧？ 没有人比文惠帝自己的儿子更了解他，若是豫亲王惹怒文惠帝，除非就是他所求之事出格了。在皇室生活了这么久，帝王的底线无非就是势力，沈家二房沈贵一介三品文臣，手中没有什么实权，倒也不至于影响大局。文惠帝犯不着因为这个和豫亲王生气。 这就对了。 黎王意味深长道。 可是王叔所求的却是要娶沈家大房嫡女沈妙。 原来如此。 襄王这才想清楚。 那沈信手握兵权，王叔想娶沈家嫡女，怕是犯了父皇的大忌。可是王叔怎么会突然想娶沈妙？之前要娶的不是沈清吗？就算父皇由着他胡闹，但是这种敏感之事，王叔不至于犯这样的糊涂啊。 我也不知。 黎王摇了摇头。 王叔虽然这些年做事出格，却谨守臣子本分，这一次却是离谱了。 父皇肯定不会让王叔娶沈妙，不过这一次父皇没有直接与王叔说明，反而避而不见，好像是在警示什么。 大概是耐心消磨干净了吧。 黎王苦笑道。 你我二人还是不要说这些为好，总归与我们无关。这些日子父皇看着不太高兴，可别往人面前出。 六哥说的是。 襄王点点头。二人走后，花园深处才慢慢地走出一人， 青靴玉带，正是定王傅修仪。他站在花园中，显然方才黎王二人的谈话已经被他听在耳中。他看向二人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地喃喃道： 神庙。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